说起来倒也是，叶修确实更习惯把这些各家的势力直接以战队的名字相称，这样的细节能被白皙流景注意到，这人也算很细心。只不过这个时候，他是该注意的没注意，不该注意的给注意到了。在这关心了一会儿这些东西后，这才猛然意识到对方这话里透露的信息。合作。 白皙流景脑子里飞快地盘算了一下，知道联手对抗各大工会，这个是可行的。但问题就是，面对野兔BOSS这么重要的东西，这样的同盟会不会兼顾呢？这是我们刚刚报道的装备和材料，如果白皙会长和我们合作，那现在就不是分三份，而是分四份了。展楼兰这一边说着，一边文字发送了一个列表出来。 自然是刚刚打装备报道的东西的清单，就跟着就听哗一声，展楼兰居然把这些东西全倒到了地上。靠！白皙流景当时就有一个飞扑上去的冲动。大家拼死拼活抢 BOSS， 为的是什么？不就是这些胜利品吗？现成居然有人把这些东西直接倒在了他的面前，这不上去抢一把，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呀。 要知道这是玩家甩出来的，不是BOSS爆出来的，这是丢弃，当然不可能有任务系统保护。白皙流景最终只是狠吞了一个口水，终究是没敢动。装备就在那三人的脚下，人敢这么奔放，自然是有恃无恐。不说当中站着叶秋大神。 就在那一瞬，白皙流景顿时觉得有无数目光冰冷冷的就过来了。当然，他人在游戏外呢，这只是一种直觉。但就是这种直觉告诉他，别轻举妄动，人防着呢。再然后，白皙流景就看着那三个角色各自蹲下，围着那堆哪怕是豪门战队的人来了也会现眼的东西，就怎么瓜分起来了。 三人眉飞色舞地聊着，本着各取所需的原则，对材料进行了均分。是的，白皙流景看得很清楚，是均分。野兔 BOSS 吗？这么稀有，这么难杀，挂了就爆丁点东西的话，怎么说得过去？这次的丛林守护围棋死掉后爆出的物品总数共计19样，其中2件是橙装，另有17样的材料。 野兔BOSS 爆出的橙装，这对于网游玩家来说，绝对是最为顶尖的装备了。在整个荣耀圈里来说，也只有职业战队悉心研究出来的银装能强过它。但是职业战队到目前为止，却也不是清一色的全是银装，没有银装的，基本就是这种野兔 BOSS 档次的橙装了。要说紫装什么的，那在职业圈里是肯定没有的。 紫字装备对于职业圈来说档次就有点低到令人发指了，虽然在网游里绝大多数人连紫装都没有。这种橙装虽然在职业圈里也被大量选用，但毕竟有档次更高的银装在上，橙装无非就是个临时的过渡。职业圈这也就是发展还短，只要再过个10年8年。 那恐怕就可以彻底把橙装淘汰出圈了。不过虽然如此，野兔 BOSS 橙装的价值却也不至于输给一样材料。橙装既可以拿来装备使用，也可以拿来研究，因为有装备编辑器的存在，这件橙装是怎么达到这样的数据，怎么拥有这样的属性，这种研究是可以通过装备编辑器来进行的。 得出这样的研究结果，那么怎么再将现有的属性提升一个台阶，将橙装的各种属性再提高一个台阶，一件银武不就顺利诞生了吗？虽然不像量身定做的银装那样将所有属性都充分利用，但对于资源不够丰富的中小俱乐部来说，这却是他们常用来提升自己的一种方式。 这样的研究当然也不简单，装备编辑器里搞来搞去，时常会把装备搞坏而无法还原， 所以有时也需要用到很多种同样的装备。刚刚爆出装备中的两件，岳子清就点名要分走了一样，估计正好就是战队研究需要的。而另一样，叶修看斩楼兰貌似不怎么感冒，就被他拿走了。这种装备对叶修他们而言可是实力上的提升。再然后的材料也是一番讨论后各自取数。白皙刘景在一边看着，却也没觉得谁吃大亏谁占便宜，19样东西除以3分是怎么也分不干净的，也只能分个差不多了。反正这三人最后的分法，白皙刘景是觉得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后三个角色又是齐齐站了起来，齐齐视角转向了他。白皙刘景当然明白，这三个家伙就是故意在他面前摆个样子，给他看看他们合理的分配方式。否则这些事消息沟通，系统交易进行，安全又踏实。 如果刚才这些分4份的话， 大神开口又是开了个话题。 分4份的话可能倒是更好分一点， 岳子清说。 嗯，你拿出那块紫穗和一根座尾藤，大神拿出世界之树碎片，我拿出那颗红浆果和不碎石，这5样给白皙就差不多了吧， 斩楼兰说道。 不对吧，我拿出紫穗干什么？我也拿出一块不碎石不就好了， 岳子清说。 不是吧，你的意思你的红果的价值和我的座尾藤是等同的， 斩楼兰说。 拿出来的东西价值等不等同有什么关系？关系的是最终大家4人手里拿到的基本等同， 岳子清说。 你拿出的就不符合，你手里剩下的东西还能和我们等同啊？目前可差不多就是3等分呢。 但现在是要4等分了，就要有点不一样。 你的紫穗和座尾藤给白皙就是正确的分法了。 我的紫穗给白皙了，那你就得给他那块离火水晶， 岳子清说。 离火水晶？你这家伙，我看你是存心来捣乱的吧，还是以为我不懂离火水晶有什么用啊， 斩楼兰怒道。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一点假设性的东西也吵成这样，等报到下一个 boss 的话，你们再争4个人怎么分也不迟。 叶修终于是来打了一下圆场。这边白皙刘景听的那叫一个口水啊，这个喊这个，那个要给他，那个喊那个，这个要给他，听得他都有些当真了，几乎要忍不住要去点这两个家伙交易了。紫穗、座尾藤、世界之树碎片、红浆果、不醉石，还有后来又说到的离火水晶，白皙刘景通通都想要啊，恨不能这帮家伙把这些全都交给他呀。直至叶修出来打了这么一个圆场，白皙刘景才回过神来。妈的，原来只是假设，不是真的给，一不小心就情不自禁了。然后再一想，顿时觉得这番争执怕是也和刚才当面分材料是一个套路的，是在故意诱惑自己啊。但是虽然明知道是这样，对于这番场景还真是有点期待。 要不跟着这些家伙试试， 白皙刘景不太确信的就是到时是不是真的会如此和谐地分配东西，这帮家伙不会只是利用他一下，毕竟他们联手随时就可以把他们昭华公会一脚踢开。白皙刘景这正犹豫呢，岳子清这却突然收到消息。 哎呀，又刷了个 boss。 是吗？哪里？我们工会没收到消息啊， 斩楼兰叫道。岳子清却是没有马上改口，视角转向了白皙刘景。 白皙会长，您和我们一起吗？ 又刷 boss 了吗？ 白皙刘景的工会这边同样没有消息。神之领域实在太大了，这 boss 刷新又没个准的，凭借一家之力没有第一时间看到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甚至所有工会算在一起， boss 也总有溜到个一开始没人注意到的地方刷新的。一个没有情报的 boss 那很有可能无声无息地被杀掉了都不知道， 这样一个本就没机会的存在，如此跟去一试，好像倒也没所谓，正好借机观察一下他们的态度。 好，我也去。 白皙刘瑾略一想后，当即就表态了。岳子清随即宣布，新刷新的 BOSS 是叹息峡谷那儿的刀客阿佑。 又是七十级 BOSS， 展楼兰激动。算上这个的话，就将是今天猎杀到的第三个七十级野兔 BOSS。虽然每次分到的东西可能是越来越少，但是换作以往，别说少了，七十级 BOSS 连根毛都见不着啊。 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吧？ 白皙刘瑾此时又体现了一下他们工会杀过一些野兔 BOSS 的优越感。对于听到 BOSS 名字就激动的暴发户展楼兰，表示出了一定程度的轻视。其实他心里此时也激动着呢。 出发吧，那我们。 展楼兰倒是没去反驳。说起来，他自己马上也觉得有点尴尬了。是啊，别人都没说什么，就自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一样激动，真不像话呀。自己可是下联赛就要去打职业比赛的职业选手了，居然还停留在这个层次，真丢人呐。自己该多学学大神的淡定才行。 那就走吧。 几人各自招呼，带了人就出发了。三位会场大人都是各带了两个团的人马，轰轰闹闹的，很是壮观。到了叶修他们这边就冷清了，一共就四个人，随便丢在人堆里就找不到了。而且装备吧，在普通玩家堆里算突出了，但扔在这种工会的精英团队里，真有些不起眼。别说成装了，连一件百人副本里的装备都没有，这样的水准好意思和俱乐部工会的精英玩家攀比吗？月云工会、昭华工会、野兔 BOSS 方面不入流，那是因为这要面对强大的竞争。至于百人副本，就在场的团队那都是挑得起的。